好，欢迎落七餐咧。今个礼拜就系冇乜特别嘢发生，亦都冇乜特别临时专题发生。咁我草咁咪揾下呢一 part 新闻的延伸啦，其实应该算系。我点睇呢一款都系因为 Game On Fan 嗰下而谂到讲呢啲嘢。 系啦，应该 Game On Fan 加上一拳超人又换制个公司啦。今次题目系。就完全算系之前嗰几个，系咪即系个咩爆镬嗰啲动画公司奇尼事件簿嘅一系列啦。今次就系动画玩具公司，因将嗱一般嚟，即系因为始终嘅动画本身，除非你话系好似新 Y 视嗰啲自己动画公司嘅原创作品，或者系本身动画公司就系有版权嘅，咁就冇嘢啦。即系黎国川咁咩，佢一系列就系嗰类啦。 纯粹制作改编嘅，咁你搵得可以搵呢间，亦都可以搵嗰间。虽然大家一般嚟讲就习惯咧，就用开嗰间就用同一间嘅。咁但系老实讲，你濑咗镬，唔通你仲要濑落去？ 就是而家有时未必濑镬嘅，有时好多政治问题 kick 卡嘢嘅，因为动画公司时嗱最近嗱再新鲜鬼热辣啦，动物朋友咁样。本身动物朋友其实名义上800万系版权，即系算你，即系佢又系嗰个制作委员会其中嘅人啦。但基本上佢其实出嘅钱唔多。 哦，更正少少，系800万嘅母公司系佢自己本身唔系嘅。不过佢嘅母公司都系的确系负责动画制作嗰边嘅。 即系佢其实佢系制作委员会，其实原因就系因为佢就个动画公司佢负责制作嘅。咁。例如佢如果佢可能占1% 或者2% 咁样，咁换咗咪屌咪填搵填咗佢咯，即系唔系影响，即系因为你占嗰个持有权咁少，会随时换咗你冇问题噶。反正第二期冇咗你，就都系话，因为日本动画基本上佢嘅版权持有系采取佢制作委员会制，简单就系一大堆即系电视台啦、动画公司啦、投资者啦、出版社啦、古嚟精怪，跟住呢啲 sponsor 嘅 K 卡嘢。咁咪炒埋一大碟，就开一个叫乜乜制作委员会啊，乜一个喺个作品里面某个社团某个组织嘅名，咁咧就方便讨论版权，因为如果逐个讨论版权咧就好大好麻烦嘅，即系话一几廿个版权，如果你喺个即系出你即系出出一啲周边咁样，通常买底上面印住啲版权嘅，如果你唔出制作委员会嘅话咧，一个 figure 个后面个底座个版权咧就起码头两页纸咁长。 唔止嘅，我话唔止系呢个原因嘅，咁呢个制作委员会就好复杂嘅，不过就应该唔系今次嘅主题啦。 系啦，咁咧今次讲就系换咗咁咧，动画公司咁制作委员会嗰班高层，嗰班即系嗰班股东啦，决定换动画公司，理由千奇百怪，最简单嘅就系好似最新鲜鬼辣嘅就系同800万扎个动画公司扎马。而基本上其实大家已经估差唔多系肯定就系基于呢个原因噶啦。咁大股东咁你最大投资者郭川同间动画公司扎马，佢睇佢唔顺眼，换咗你。 即系未必系睇唔顺眼，好简单咧。你知郭川系有动画制作噶，佢不知几想自己揽埋做。 嗱，佢自己揽埋做，跟住剩翻跟住八百嗰份钱由我代翻。仲话唔使麻烦， 好控制主要系。 系啊，因为你始终你自己有只系动画公司嘅话，你就冇需要俾外判动画公司俾链住揸紧救命。因为始终你动画佢做嘅，佢链住你即系粗俗讲句，佢链住春代你即系 A 或 A。但系而家我攞翻嚟做，我自己一次发行，所使钱左手袋右手袋，同埋我决定啲版权啊，激下嘢，会无啦突然间有条一突然间喺 YouTube 掟条片出嚟话三分钟动画，成班股东坐咗。呆咗喺度，大佬你唔问过定啲咁嘅嘢出嚟，咁要点计先？ 相关的我哋上次讲咗啦，咁我哋 呢个就系、是、呢、这个系主要，即系我 呢个例子反而比较少，通常见嘅例子咧，我觉得最多应该系原本间公司有问题， 执笠嚟， 执笠啊，诸如此类，同埋另一个情况就系、是、原本间公司冇档期。 我觉得今次 最经典嘅例子应该系 FMP，即系有时候如果你坚持唔换公司的话咧，即系好 Q 麻烦嘅。 你俾下你排一个档期就 讲。FMP 第四季讲咗几多年啊？虽然系冇错，佢现在宣称2018年会出，听住先啦吓。我哋之前话2017年唔知唔知春令抽出嘅，又亦都延咗期啦吓，即系。有时系讲紧，尤其是细制作公司咧，一季只能出一套， 或者兩套， 或者係啲大公司，但係佢自己本身排到滿曬。嗯，咪即係好簡單，就係你京，即係好簡單，就係 FMP 咯，京動啊嘛。 即係咁，即係京動係比較麻煩，係特別麻煩。京動又由京動轉出去嘅作品係 特別難， 係比例上特別高，因為你要考慮京動唔係出好多作品嘅。 佢慢工出細貨，平均一季只會拍一套作品。佢同佢係幾次係？ 而家係平均兩季一套咯，佢已經進化到。 佢同 PUS 好似嘅，都係佢係。保留咗嘅中型中小型嘅动画公司嘅做法，就係唔扩大公司，集中火力做一套动画。 佢同 PSX 好似係 PSX 係抄京动嘅。佢直情係睇住京动，佢跟住京动。京动请人做，就係去即係我哋之前我哋讲个原画师，其实係计件工嚟㗎嘛。少数唔系嘅就係京动。京动系真系请你翻嚟，跟住你画几多都系出咁多粮。当然你表现好会加人工啦吓。咁但系点解请全职翻嚟做原画师系京动系少数嚟嘅。 PMS 跟住而家 PSS 都系用。前嗰排就出新闻，咪就系话佢又人哋请人，你又请人，人哋搞呢样，人哋搞宿舍制，你又搞宿舍制。即总之佢制作上面咧，佢系好想同京动睇齐嘅。 咁成功嘅方程式唔怕照抄。又白喂，经营副业系唔怕冇著作权 嘅。咁老实讲，你跟京动又的确系好事嚟嘅。 因为京动系嗰套成功啊嘛， 嗰种真系做得好啊嘛。 咁佢而家结果京动一， 但系问题就系京嗱，佢有一样嘢唔好跟京动就系细点讲啊？少数精锐 ，P A Works 其实出得几烂啊。 相对比较 开始，因为佢随住工作室扩张啊，你而家会见到佢一季出两套添。 好系啊， 系几次啦？即系佢一季可以出两套， 开始应付咗两套嘅工作量， 简单到两佢两边工作室一边喺关西嗰边啦， 一边系釜山。 啊，我唔系好清楚啲入边你啦。 釜山 PAS 嘅本镇系釜山嚟嘅，东京好似东京都有。 总之佢而家系两个地方各有一个工作室，各自做紧唔同嘅嘢，系完全佢哋唔系做紧同一样嘢嘅。 咁好咪咁因为始终佢京动佢始终就保留咗小工作室个，即系小动画公司嗰种慢工出细货模式啊嘛。咁你 结果就系问题就系、是、嗱，佢京动佢一嚟又啲旧作受欢迎，咁又有啲人又敲碗要个新作，咁一二嚟佢自己又想做啲新，佢自己又其实想做啲将想做佢旗下嗰啲小说改编，即系中二恋啊嗰啲啦。跟住佢又想搞原创作品喎、啊。 嗱，你又唔讲出人手喎、 啊？即系九万几种谂头，咁你咪啲嘢咪排咯，一路喺度排，啲人一路敲碗啦。即系 FMP 由当年敲碗，又当年出嚟敲碗，而家又敲到 敲碗都烂咗， 敲到冇咗声气咁滞， 碗都烂咗敲到。 即系咁啊，不如你放出嚟俾其他人做啦。即系你不如放出嚟俾其他人做。 但系好 因为之前都讲紧，京东其实唔适合做 FMP 啊嘛，不算系适合做 FMP， 咁啱校园篇适合佢做啫嘛。 但系其实京东 FMP 系适合俾，即系唔客气讲啦，俾新坏事啦。而我觉得依系嗱，日本能够即系题外炒咯，日本做得掂机人动画嘅系一只手数晒噶 ，PIG。Madhouse、MAPPA 期间 ，MAPPA 唔使谂啦 ，MAPPA 又系八排队排到八名得嘅。 MAPPA 咧点讲咧？佢又未到咁忙嘅，不过问题就系 佢仲人手仲要少，佢仲要精简个。 佢另外佢专做啲咩高大上冷门，专做啲点讲偏门嘢，即系咁讲啊！即系人哋唔肯做，佢做即系 Union Ice 已经系讲嘅，人哋系后而家爆近期先攞翻出嚟讲嘅，系之前系因为人哋唔肯做，咁揾到去 MAPPA 度啊，不过哦 ，OK， 我哋做咯，即系当然冇咁干脆嘅，但系最终就系咁样啦。 如果博正咗一派用啦，呢、這个就你唔系咁有啲六合彩啫，呢嘢又睇好彩数啫。喂 ，MAPPA 系掂嘅，但系 水准就够。 但系 MAPPA 骑嚟嘅，佢系属于骑做骑公司嚟噶，即系你系日本动画公司识做机人嘅，同埋做得掂嘅。系嗰几间噶，咁嗰几间除非揾 Win Wise 啫，唔系，因为 Win Wise 系Production IG 咯，系呢两间啫嘛。其他公司喺咩 House 咁样，点解一拳超人做唔掂？一909又咩 House 冇期牌咯？咁冇期牌，你排唔到期俾制作委员会，但佢套嘢个猫期，咁咪揾 JC Staff 做咯。虽然个 JC Staff 系人手比较充裕嗰啲嘢啊嘛， 系应该。 佢個規模大啦，又冇咩好固定嘅製作，即係點解？固定製作佢都有添人喺度等緊佢嘅，咁相對佢就容易調到人出嚟去做。咁呢個就檔期嘅問題都相當普遍嘅情況係，即係仲有動畫工房咯，都喺動畫工房咧就好少，目前就未因為歷史唔長咧，未多啲咁嘅包袱啊！真係老實講啊。咁你套嘢，即係我假設啦，阿 Touchwood 講句，我假設你今日唔會要出三期，咁你話唔係動畫方狂忽啲人會唔會因為會抹叉你？ 唔都會覺得，因為動畫工房嘅作品未去到嗰種，佢唔係嗰種動畫工房佢 level 未去到話冇咗佢套動畫會即時唔冧檔嗰種程度。 總之你換即係可以唔換都盡量想唔換噶嘛。 但係問題有時唔到唔換噶，亦都有啲劇莫名其妙換咗噶嘛。即係話空間就係、是、被稱我稱我唔應該算係動畫史上嘅經典例事例噶啦，南家。 南家佢嗰边即系佢原因系咩？我唔好清楚，老细。 嗱，南家三期换咗四期换咗三间，第一期同梦，第二期阿斯利代，三期 feel 三间三期第二期嘅阿斯利代咧就惨剧嚟嘅，基本上有睇开南家第二期嘅，你都知道发生咩事啦，唔再同讲啦。跟住第三期稍微就回勇，跟住一路就第三，跟住咧 feel 就一直到 keep 住嚟睇第四期嘅。系好少地换动画公司，即系话俾你知就系换咗间动画公司对动画影响几大咧？南家 直情另一套作品，好多时都系即系嗱，唔系又啱啱讲翻，又攞翻讲翻京都嚟讲，即系好简单啫嘛。东映版嘅卡隆同京动版嘅卡隆就另一回事咯。呢个系佢接人哋的啊，虽然佢系重制啦，佢系接人哋都系算系换。你因为一拍埋两套嘢，你发现佢系差咗好远好远好远。当然啦，两套嘢各有优缺点，都仲系好明显啲嘛。直情系两套完全唔同嘅嘢嚟嘅。 即系最简单另一个例子就系、是、十年都啱好即系十年啦，就系《加拉多》东影剧场版，我睇黑眼瞓嘅，唔知乜。 即系佢 Air 个剧场版都系 啊，佢三套奇怪嘅东嘅希社三套几套名作嘅动剧场版同动画版都分别系由京动由东影同京动两个一齐复发嘅，但结果就比较咯，一比咗落去咯，好奇怪。 我觉得真系嗰句啦，呢个京动嘅理由就好简单嘅，就系我贪玩你冇时间，即系你真系要话你真系要做，你搵到就啦。咁你最后你咁咧，咁你见你最后你见Little Buster 都冇揾翻京东啦，因为京东我唔得闲撩你啊，大佬，即系唔系咁串啊，真系我真系唔得闲做你套嘢，净系做你啊，我唔使做 啦。嗱，你上网揾下京东动画嗰个公司嗰个门口啊，你发现到一间咁有名嘅话公司系咁细嘅门口系，咁唔知几层平房嘅啫嘛，系细，即系如果系就算佢贴冇贴咗大堆海报，你都觉得。可能系咪宣传部？ 你望最后 Lola 个 cast 表有几咁短，你就知啦。佢唔系做咗外判，系真系自己嗰扎人就做晒佢噶啦。如果唔系，点解要两季先出一套作品啫？就系咁，所以真系唔得闲做俾你。喂，而家佢仲要系得闲无事，屎忽人又做剧场版。你知剧场版咁烧人力噶啦。 虽然话剧场版系即系牛杂佬嘅技术，但系有咩都系新片摆落去啊？即系因为经 唔系我讲翻佢最近嗰几套，嗰、哦、几套剧场版啊， 都因为我知 道你睇佢靓 Q 到嗰嗱系冇错，佢系得两个钟头唔到，不过佢系得两个钟头唔到，但系咧点睇咧都系点讲啊？我谂你将成季嘅精力抌晒落去咁啊，就系咁啊级数嚟。哇，嗰啲你睇我最近就烟花啦套。哇！你睇啲水，你睇下啲水，你睇下啲特效，你睇啲画，你睇下佢啲人点样喐法，即系佢系喐到咧，系点讲？佢你唔觉得佢系点讲啊？佢你觉得系你系冇必要喐噶，即系正常嚟讲咧，正常啲动画呢啲位咧系唔喐嘅。 意味不明，你喺唔应该喺唔需要咁用力嘅地方， 应该系 唔需要咁用力，方用咁用力。 即系嗱，如果佢唔系有钱就是任性，我就系要抌落去。我就系要，因为近期你见到佢做剧场版系越嚟越靓，即系以前讲紧梁工剧场版系略靓过 TV 版嘅啫嘛，即系当然系因为嗰个基数已经高啦吓，咁你剧场版唔系高好多，但系你而家望一望你铁血边， 你睇下你再睇下煙花，你係感覺佢啲哇靚個抌一聲，即係直情係你可以當成你可以同外鬼佬啲 friend， 同你啲鬼佬 friend 講，日本嘅動畫就係最高嘅水準去到呢度。 但係咁嘅原因就係、是。咁你始终你剧场版嘅话咧， 我想讲我咪边乱得闲同你做咁多动画咁样就得啦。 现兜兜啦，其实喂，即系剧场版收钱现兜兜啊嘛。你打嗰啲票房，嗰啲钱即系票房啲钱就用我。你头先讲嗰套，呢只有原子原作，啲钱只有落翻自己袋，梗薄重本嘅呢啲人真系啊，大佬。 哦，咁我谂佢都要分翻啲嘢俾阿岩井嘅。 咁啊，就系相对问题就系、是，咁主要系佢做，咁动画钱钱自己落袋嘛，自己落袋嘅钱嘅用心啲，咁帮人哋拍嘅，梗唔使咁落心噶啦，呢啲嘢大家心照啦，呢啲。 嗱，咁另一种就系版权，因版权而改嘅，就同闹翻有少少唔一样，有时真系纯粹讲紧我版权换咗公司，咁我新公司同开呢间另一间合作嘅，或者同嗰边有啲咩资本联动啊之类。 我元气仔仔咪属于呢类咧，好似系元气仔仔。 我近期最记得嘅应该系写嗰套叫咩啊？鬼灯。 哦， 鬼灯系应该系因为咁嘅原因。我唔 sure 啦，但系应该系因为咁样，因为系版权同埋夏威夷人像，佢就佢加。应该佢等咗咁耐，都系因为都系呢啲版权卡住咗喺度啊！好多时你会见到有啲作品无啦啦突然间唔结停咗喺度，跟住换咗公司，或者唔换到都会系咁嘅原因啦吓，都系啲版权卡住。 但因为日本啲版权即系我都讲好多次啦，日本版权全世界最麻佢超麻烦嘅国家嘅。 逐嘢授权，原作者又要管呢管路你乜你即系点讲啊？你喺日本咧系好少点讲啊？系。你追佢又講到面目全，我覺得面目全非係好少見嘅事嚟，即係唔係真係好少見，係好嚴重嘅事嚟嘅。即係佢好少時，即係你傾版權呢啲嘢，全部都一下一嘢嚟嘅。即係雖然唔關動畫事，我攞個例子就係漫畫單行本係逐本逐本去授權嘅，即係唔係話我俾個授權你啊？你龍珠啊，唔係龍珠出完咗好耐，你 One Piece 哦，咁你。你呢期系佢系逐本逐本同你丢，One Piece 23期丢一次 ，One Piece 24期丢一次，佢系咁样噶。咁动画就好少少，逐季逐季丢，唔系逐季丢啊，逐季逐季同你丢嘅。咁你丢下丢到一半有问题，咁你唔系下下都会抄出嚟咁抄出嚟场外乱斗，但系丢到有问题咪唔去咯，唔去梗系搵咁你又要动画化咪搵第二间咯。 最典型嘅例子嗱。就係、是、好似之前都講過嘅小甜甜，睇下近排咁多嘢翻曬咗小甜甜冇嘅，早緊就係小甜甜原作者同佢漫畫作者，大家原作者同漫畫作者大家唔啱牙拗數，咁原作者話唔放，咁小甜本身小甜甜個講真以呢個 title 再動畫化係收硬嘅，但係炸硬而家咁興懷舊，但係原作者話唔批。咁漫画嘅出完冇计喎，一版完三份啫嘛，咁就激咗肉啦。 即系呢个就亦都关呢个作者个著作权问题，因为作者有个最终终身不得转让嘅精神权利。日本叫人格权，我哋香港叫精神权利，系冇得转让。其中一样就系、是改编权。 嗯， 你要改我嚿嘢，你一定要得到我用允许。即系我可以放弃个边个，我可以放弃唔管个改编权，但系我永远都有嘅。我有我知道我任何时候，我即系你唔可以同我签张约话我以后唔管，冇呢、这个约系不生效嘅，因为佢抵触咗日本个著作权法例。你系一定系可以，作者又要管系一定可以管，佢话 no 就系 no 噶咯。 咪所以佢好多就系时换版换公司啊，激卡，甚至突然间有啲作品好明明大热嘅，突然间激死咗唔喐，好简单，版权激死咗。咁因为有几个作品就点解就无啦啦只批咗期，即系冇第二期咧，冇收得噶，有可能系纯粹动画公司好期排唔到啦，咁样就可能真系纯粹系原作激住。 咁呢、這个呢类咁啊转你转咧，所以佢哋咁话，因为通常嘅情况下咧，你唔会有任何人跟得到去新公司去，即系我。我真系冇印象有咁嘅作品，可能会有存在，即系旧换咗公司之后，仲系个 staff 在嗰扎，即系 唔計嗰啲改個名或者分裂出嚟嗰種換公司啦，即係做一巨人都 係。唔最簡單就係銀文咯，係咪本來新 Y 市噶嘛？因獨立咗間公司，俾俾你做，因為進入起唔係就新 Y 市。 即係另一個例子咪巨人咯，巨人原本係佢個邊個？佢個分出嚟嗰間子公司做噶嘛？唔係 Pick 做噶嘛？唔係 PIG 做噶嘛？佢而家二期又有二期同外轉。系揾翻 PIG 做， 冇计啊！家新公司唔够人手，佢一期啊拍到唔知第十集嗰时候，已经嗌紧救命，叫 第三集就嗌救命啦！ 已经嗌啲话原话兵员爆晒光咯，个军爆晒咯，嗌得救命！你新个点解啊？接进击嘅呢个作画 啦，执手尾咯， 就系咯。 咁呢个咧，我就唔视为佢换公司啊！老实讲，都系你炸人啫嘛。我就唔信你唔系原本个 team 人。你都系你睇翻个 staff 表，大部分都系原本个 team 人， 换个名啫嘛，纯粹换，即系只不过系换公司 title 啫嘛。 咁呢类就唔算啦。虽然对中嘅话，中就啱啱你讲嘅银行嗰种，调翻转啦吓，一样嘅其实都系嗰扎人嚟嘅， 系独立出场啫嘛。 唔计呢种情况下咧，你一换制作公司就换晒噶啦。你导演，你导演剧本乜 Q 都换，除咗剧本有机会延续嘅，因为剧本通常系外判。咁我哋揾翻同一个外判嘅都可以有 時會得嘅。劇本家通常都系日本劇本家通常都自由身嘅，好多都系。 所以就相对有我印象中系有嘅。 劇本可以保留，亦都有一种就系、是、真系，因为通常通常咧换公司咧就有一种时候只有一个位置可以保留嘅声优，基本上声优可以保留嘅，好少话 有时都会换咯、 啊。我新龙一传好似又系啦，一传系列。跟住最头先讲啦，元气仔仔换到去半续作嘅半年军啦，公司换咗，连声都换埋，大家咪又是半年军最近期啦。一大家听翻就都搞错啊！喂，小你唔揾小野大辅，跟住揾岛崎信长嚟，我唔讲就唔系争议小岛崎信长问题就系，大佬系冇换啊嘛。 即系有时啲角色一出咗嚟之后就开咗定咗型，你好难接受咗新嘅。 你话星洲有病，冇得讲。但你唔係，我咪純粹叫做公司政策問題，啲人咪反面咯。 即係點講啊？係你公司的問題唔關我事，而影響到我，咁大家啲嘢當然係會唔爽噶啦。呢啲好正常嘅。 所以其實就你嗰單嘢係拗曬嘴啊！嗱，你呢單其實我咧算都傳奇噶啦。長澤無女系列換一間公司寫一間公司。 咁你汤猪凳呢啲嘢咧就的确系嘅，的确系个传奇嚟嘅。 嗱，换咗食楼咧，数下四间咧，第一期干咗，第二期AJC Speech， 第三期 AIC， 跟住第四期 Silverling，到而家都系 Silverling 啦。Silverling 俾我命硬硬，而家未死得。 咁啊 ，Silverling 咧就点讲咧，如日中天添，即系人哋命大，黑你唔黑，黑你唔死啦。 黐线套嘢，佢真系好嘢啊！佢系真系一路换制造公司又死，即系话近两笑。 未必一定纯粹汤猪凳，即系点话佢啲制作系的确相当食制作公司嘅嘢。 因为佢只系战斗画面本身嚟说，个飞行战斗、飞行空中战斗画面本身嚟就好花功夫，而啲佢解屋紧嘅公司都系叫做作画好好，但经营系有问题嘅。 即系你干傻就已经系 干傻加经典， 即系直情系榜上有名啦。你呢种公司入边榜上有名，制作好掂，跟住 佢经营翻有问题。 喂，佢系可以，佢制作有问题，可以去到翻后边两沙滩冇钱，跟住你见到后边啲作话暴跌，啲制作暴跌，咩事啊？冇钱，两沙滩。即系你一套作品之内，你都可以搞出现咁嘅状况嘅。即系你话佢啲经营几有问题，咁啊唔嗱呢个咁，而且呢套作品又相当唔赚钱。 佢系意外地红嘅，佢唔系佢系周边嘅销量系应佢应该佢延伸嗰、那个价延伸收益系比上仲低。 唔系佢周边销量其实唔低嘅问题就系唔落动画公司袋啊嘛，即系唔落晒啦。大部分都唔落动画公司袋啊嘛， 干作特色啊嘛，好似应或者咁讲咧就系干作拍嘅所有拍嘅作品就系佢自己出钱嘅，佢自己投资嘅作品同佢扑街收场，帮人太开心佢都掂晒，结果就唔赚钱。 即系你唔系你要明白一样嘢就系你好简单，你买只 figure 入边唔到3% 会唔会？即系就算系动画版嘅，即系都 玩咗版权嘅， 唔到3% 会唔会会代到落去去动画公司度喺度？无论系边一间都好啦。咁咁你啲人攞嚟买佢，咁你咪赚唔到钱？ 你买 制作制作又重皮喎。 其实所以点解靠影碟啲制？因为影碟啲就真系落袋嘛，啲钱系。 咁《Silver Link》点解死唔去？就因为佢啲制作唔用本啊嘛。 聪明啊嘛，依即系咁。作为一个观众嚟讲，佢希望佢落本，但系大佬啊，又经营又真系打开门口做生意，你冇理由叫人哋蚀住钱同佢画动画噶嘛。 即系话你《Silver Link》向来都做啲减粗减贱嘢噶嘛。 佢又但系佢又 keep 到啲水准，佢又唔系差得紧要。 我听翻嚟啲人少咗妈妈声。 但我觉得即系以一间其实唔系好大间嘅动画工程，我消翻其实收货噶啦。即系有时你唔好，有时唔好。 规模咧，消翻咧其实而家唔细噶啦，已经唔系小型噶啦。 但以佢间公司，即系以佢同埋佢做咁多接咁多 job 嚟讲，算系唔错噶啦。即系起码咧，佢又未去到JC 嗰只咁离谱，因为 JC 有时离谱都好紧要。 调翻转 JC 而家做出嚟啲嘢，好多都见得人啦、啊，即系唔似当年咁嗰啲你魔禁啊、夏娜嗰啲，喂大佬真系我真系拍多屌老母噶，先唔好讲你原作如何先，你啲制作 cap 图都顶你唔顺，净系睇张图睇 OK 单张图唔讲你单张图，你整个画都系你搞乜乱，即系。所以有时你转动画公司，有时大家会依家鬼叫，有时直头欢呼，即系换 Q 咗佢。当年东影版卡通出完之后，系俾人哋都开花。 东影系唔适合做呢类嘢嘅，东影 本身就难度高，跳我调翻转讲啦，你京动又觉得好好咩？京动咪一样系俾人烧到开花。 咪东影咁讲。 当然最衰的地方就是你剧情改一衰之外呢，连画都冇嘛。即係咁你惊动最少有啲画喺度。 压到下人嘛，你起码即係唔打都睇得㗎嘛，大佬。因为相比讲，因为要讲真，你要将隻 girl game 硬塞到一个90分钟劇本本来，硬塞你90分钟劇本本来就冇可能嘅事嚟㗎啦。由 girl game 喎，已经几长㗎啦。即係当年咁样。嗱呢个又系经典㗎。当年癫版嘅 face， 即系俾人话黑市啦，不存在嘅 face 嘅 say 啦。其实而家睇翻啫，我即系作为一个事后啦，我唔好似阿修行者呢类咁偏激例子，就系、是、我觉得癫版其实都唔系好差啫。 我唯一印象就系冇打片咯， 冇打啊！唔系呢样嘢就好典型啦，就系、是、你本身内需剧本又鬼晒咁鬼死咁长，你又咁都要交 废话， 又要多又要加又加又 cut 晒废话都好长，咁你要塞落去，你唔讲又唔得。结果变成咗武打片， 你演出又未高到咁嘅地步，即系好啊！即系你俾人焚得多，咁其实仲有个好严重嘅原因就系、是，现在有个好严重嘅原因就系、是，咁你同 Face 又拍埋一比，冇得比喎、 啊。唔系相比讲，其实小说第一来就系、是，Face 又本身其实大观众对 Face 嘅世界系有一定认识噶啦，即系呢个其实系真系讲咧就系、是，其实系要多谢癫人。因为大家对癫之后对呢个系列有认识，咁将佢入呢个世界嚟讲，佢个门槛低咗，佢唔使再花时间讲咩佢圣杯之争即刻嘢啊嘛，大家入场佢相对嚟讲佢废话少咗， 唔系因为之前有人认识，因为好简单，因为我冇睇飞出系列，我系一拍一撞落去就系撞落睇落书度，冇睇其他，我都睇得明佢乜嘢， 小说 理解讲说明都冇问题，主要真系讲紧制作水平真系两参天共地， 飞碟长啊嘛， 调翻转啦。如果你 Face 又揾翻当年揾翻佢，啲人都系少落去噶啦。 因为其实另一样嘢就系本身小说容易改编真嘅，因为你一单线向你唔需要好似当年啲改编四百线咁样，几日将三条线压嘅嘢左抄去抄埋一碟，叫大家听莫名其妙。但系咁样你一条线，你只要出一啲唔好重要嘅剧情啊，或者嘅删减减啊，剪收，即刻将变成有一套动画版时间咁就够噶啦。时间充裕好多，同埋两季大佬，两季要改编容易，难度低好多噶。要改编四本小说，跟住好啦，去到而家，跟住之后嘅 UBW 又系两一加一季加一季，你净系改编一条线，时间又好充裕嘅，咁好改编咯，加上。 UFO 系好多好多营业处噶。 虽然 UFO 而家出嚟近年嗰几套都俾人少到开花，但系你明白，你当年飞之后个制作水准系非常 超高， 作画水准啦。 佢知道点样去用佢唔擅长嘅嘢去补足佢，唔系即系用擅长地方补足佢唔擅长嘅嘢，即系打斗。佢系唔识，其实 UFO 唔系好识话打斗嘅啫，但佢知道点样嚟到定格啊，即系好似游戏咁样，有定格啊、特效啊、CG 咩，左部又好特别，觉得好正咗，但系都系细心睇下，其实佢冇乜打斗场面，啲打斗场面好流嘅啫，但系识补就得咯，呢啲呃到人就得噶啦。 所以你转唔转咧，咁有时唔一定系好死嘅，即系有时真可能真系觉得喂。咁我上一套，我作品通常你系作品红先有咁嘅选择权啦。喂，我上一套嗰套搵咗间公司做出嚟，效果唔系好掂，都可以过换啦。都有呢、這个情况都会有出现。 不过而家 UFO 都红啦，所以其实而家Typhoon 咧都将啲作品分散出去啦。例如话系而家拍，而家仲播紧嘅 FAP 咁咪系 AI 咯。 即系你要明白，当时。之前啊，应该之前佢几套嚟空警嚟 face show 都做得好靓，效果都好好，大家叫好叫座，乜冇问题。你睇 UBW 已经系有人睇唔落啦， 开始有啲， 即系你系好难想，即系点讲啊？你俾一个睇完空警再睇完 face show 二嗰个时间点。即系我的意思系，你话佢听往后佢会出一套，会出一套 UBW， 然后啲作品俾人少到可以翻，你话佢，你问佢信唔信啦？俾我都唔信，你都黐线嘅，即系个 UFO 嚟噶。 但问题就系 UFO 啲人啫嘛，同埋你叫改编咁多台 UFO， 依家有依自然个因为Face Hero 同埋空警红咗之后，好多公司揾佢啊嘛，有人揾佢拍动画啊嘛，咁你多嘅动画最简单就系 Godita， 然后近年几套都炒咗粉啦。你哥伊塔又炒咗粉啦 ，UBW 都炒炒地粉噶啦，不过算啦吓 ，UBW 唔讲。你活击翻刀剑活击，唔系刀剑叫，又系嘅，因为同情况，即系真系近期几套都俾人少到开花， 系得，系真系。 所以你话系咪话你制作有问题，然后跳船咧？未必唔系嘅， 有呢个可能性噶。 你做得唔掂，冇揾你 嘅。所以唔系而家佢其实分散咗嗱。FAP 其实我觉得是可以的，先不要讲大家对东出的偏见啦。跟住 剧本就不关制作公司事啦嘛。 跟住而家之后下年播的 Fisher 就是 Staff 的。Staff 就冇嘢讲噶啦，依间就。 Staff 你点讲啊？你点讲？你唔去你唔俾个点讲？你佢你俾你肯俾资源。佢唔慳錢咧，係好 掂嘅， 係好恐怖嘅事嚟。 但問題就依個假設唔成立嘅、嗯，因為動畫嘅先係冇錢啊，大佬，你預算咁多，唔係佢都唔係淨係 HR 啊嘛。 更正翻少少，因為啱啱我哋之前攞嚟做例子嘅，其實兩套都係 Staff 做嘅，即係我講緊煙花同唔同嘅，同 TVB 都係 Staff 做嘅。 記錯咗， 一星之形先係經常嘅， 搞錯， 但係。同一多個嘅嘢都係一樣，都係講緊你 staff 都係啊，其實不過佢就相對嚟講就佢就冇驚到咁大鑊，一季一套 staff 就一季做一套，得閒無事同你出到。而家近年就得閒無事同出咗嘅樣板，兩邊都係 嘅。唔係 staff 係相對講佢比較，佢仲穩陣啲添啊！佢係一季一套，佢唔會話好落本去做一套好勁嘅嘢。相对讲，佢做比较睇市场上添，因为佢冇，因为竟然京东系真系黐线上嚟，佢真系对做一啲佢自己纯粹佢自嗨或者唔系佢自己公司啲嘢、嗯，即系纯粹系即系佢比较 睇赖个嘢，咁佢都赖个嘢嘅噶。咁呢、這个点讲？你咁你最后嘅咁你换唔换？其实有时系真系睇你夹得啱唔啱。可能你夹嘅系版权，可能夹嘅系报酬，可能夹嘅系制作水准，可能就系夹嘅系档期。咁呢啲夹唔啱咪换咯，即系冇咁。其实有时又唔系真系大家讲得咁严重嘅，即系虽然咁你之前做得好地地，咁你突然间换，咁的确系有时会有啲震荡嘅。咁有时点讲啊？最尴尬嘅情况就系我睇惯一旧嘅新嘅，其实都唔差噶，但系我睇唔惯，点算咧？ 你嗰只新嘅唔掂，我仲可以话大力屌落去，你做乜换公司啊？乜乜七七乜乜乜乜，咁即系得新嘅掂嘅话就咁啊高高兴兴收落去啦，可以咪就新嘅又掂，旧嘅都掂，但系新嘅唔啱我食，又或者系个即系印象落咗落咁样就好麻烦，你惯咗就睇惯咗呢啲先入为主就。最麻烦的一样嘢咯 ，OK 啦， 咁啲观众嘅问题啦，呢啲就 好啦。咁今个礼拜到此为止，咁下个礼拜应该有啲更加有啲时令嘢讲下嘅。好，咁下个礼拜再见，拜拜。